朋友、弟兄姊妹，大家下午好。我们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特别思想到如何的能够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但是能够真正迈向人生的佳境。人生的佳境到底在哪里？我想如果看我们的人生，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好像岁月的流逝很像是画在沙滩上的那些的字迹，我们很努力的在那里画，但是当大浪一来，一切都归于无有。这是圣经所提醒我们的，如果我们的人生看不见日光之上的那一部分，如果我们的人生以为只是这几十年，那么我们的人生其实正像是沙滩上的那一行字，一眨眼就不见了。圣经说日光之下的人生是虚空的还是虚空？我相信我们各位大概都有体会，2011年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过去，2012年在我们还没有觉察的时候已经来到，今天已经是三月的最后一天，换句话说这一年的多少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好，三个月，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已经过去了。再一回首，这一年的年终又来到了，在这里见到许多的老朋友，有时一想是五年前见面的，十年前见面的，十几年前见面的。昨天在这里领诗的谢弟兄，我们是校友，一回首是20年前、30年前的事情，你很难想象这样快速的我们的人生就将过去。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思想的时候，无论我们是主内的肢体，或者是在追求福音的朋友，其实你我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人生究竟怎样能够真正不让岁月的冲刷把人生的真谛给刷掉，给洗掉？到底人生如何能够真正的进入佳境？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是会越来越深刻的发现，若是没有一个好消息，一个福音，它是不随时空的改变，它是直接穿越人的内心，来把我们带进这样一个佳境。你我的人生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怜可悲可叹的人生。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谈人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这个陷阱用时下很流行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就是浮躁。常常在一个浮躁的人生里面，不知不觉我们的光阴就耗去了，不知不觉我们的日子就过去了。浮躁这个词顾名思义，浮当然是指非常表面，躁呢是烦躁、急躁，就说不出来内心各样的冲撞，但是呢找不到出路。浮躁变成人生的一个很大的陷阱。我觉得这个陷阱好像特别在这个时代越来越明显。我提过，当我回到中国，看见很多我的大学的同学，他们今天很多在专业上很有成就，那么有些在事业上，有些在官场上，有些在职场上，有些在商场上，好像都有不错的成就，有的当了大官，有的当了大款，但是呢，内心的世界大概这两个字是最贴切的可以形容，就是浮躁。同学在一起聚会，不经意间就能感觉出来，每个人拿出名片来， 有时候你看到会蛮滑稽的，上面因为头衔太多了，所以正面写不下，就写到反面去了。十几个，哇，每个人秀啊，每个人炫耀啊，每个人讲，哇，多么得意啊。这还只是表面的，那么你深一层看，你问问看他们是怎么过的生活。很多告诉我说，白天忙工作，晚上的拼饭局。那么拼完饭局干嘛呢？我说你不早点回家休息吗？不行，喝咖啡。好，深更半夜要喝咖啡，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时候是稍微淡淡的灯光，轻轻的音乐，那么人生的好像这一刻稍微可以 relax 一点，放松一点。那么喝了一个牌子呢，是我以前闻所未闻，他们非常喜欢喝一种咖啡，叫悲伤的多瑙河。很有意思，我说这咖啡你这不喝不得，你这越喝越悲伤。他们说就这样，好像呢这个他们很喜欢一个词叫做 blue。 我说这颜色会变的，他们说以前老早变了，以前是浅蓝，现在深蓝，一片都泛蓝，全部都 blue。 所以在白领人士里面的这种忧郁症是非常普遍，说不出来，整个人生拼啊追啊要得啊，但是最后呢，很多家庭出了问题，婚姻出了问题，内心的世界一塌糊涂，整个人生，这两个词是非常准确来形容，浮躁，非常的表面，谈的问题，想的问题，人际的交往非常的表面，反正就看看你能给我多少利益，你能给我多少好处。很多这种的关系甚至侵蚀到了本来是应该最深的人际的相交的关系里面，包括婚姻的关系里面，看看这个婚姻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已经到了空前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也许当一些人到了海外的时候感觉稍微好一点，哇，好像这边的人际关系还比较简单一点，但事实上你发现其实是普世性的，人心里面这种对物质的追求，然后把人的那种物化，不但我们去神不要神，认为人是老大，但是在这个同时呢，人又完全的物化，把人这样一个上帝很尊贵的一个受造物，把它完全等同于动物，等同于物质，等同于非常浮浅的。我们以为人生就这样，有人跟我说就两根管子，一根食管一根气管，那这样一来，那你看马也两根管子，猪也两根管子，狗也两根管子，那说对啊，人就这样，就高等动物而已。我们人自己把自己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是人生一个很大的陷阱。我甚至发现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看一看我们的生活，看一看我们的想法，不可避免常常好像一不小心我们就陷到这个人生的陷阱里面，就是叫做浮躁的这个陷阱。我想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从这段神的话里面来看见，这个陷阱也不是现在的发明，但是人生怎么能够走出浮躁这个陷阱，靠什么力量来真正走出这样的陷阱。我请大家来念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的这一段经文，来，我们同声来念好吗？备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圣旨传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席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皮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段圣经跟昨天晚上我们所用的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经文有相当类似的地方，都是提到一个人当他的生命遇见了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发生改变。不只是看见了耶稣，不只是听见了耶稣，而是愿意按照耶稣在他生命里面的呼召去行动，他的人生才能够真正发生改变。昨天讲到这个巴迪买，一个对自己的身份不了解，一个没有周围的人可以帮助他，看不见要不够也胜不过的人，但是当他跑向耶稣，去到耶稣那里寻求耶稣的帮助，他的人生能够发生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在他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个影响，让他发现只有跟着耶稣不断地跟上去，这种改变就不断不断地在他的生命里面来发生。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叫做西门彼得的人也是如此。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人以前是一个渔民，一个打鱼的人。他打鱼的这个地方，这里用格尼撒勒湖这个名称，那么圣经里面其实另外一个名称是叫做加利利海。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在今天以色列北部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海的当然不是一个海，是一个淡水湖，因为水域相当的广大，所以呢都把它叫做海。很像我们旁边这个五大湖，其实呢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如果连在一起的话最大的湖泊。那古人看到这么大的海，这个水域呢就把它叫做海。对西门彼得来说，一个世代在湖边打鱼的人，他整个的人生不但说跳不出这一片水域，而且他整个人生的重心就是我能得多少鱼，鱼成为他整个生活的全部。多得鱼非常快乐，少得鱼难过忧愁郁闷，没有鱼感觉人生灰心失望沮丧。如果看一看这样的人生，很像今天我们一样，有人甚至一个方程式，如果你的付出要小于你的得着，意思就是你付了很少但得了很多，大喜若狂。那么如果你付出很多那么得到很少，非常难过痛苦。而大部分人呢就是一个等号，付出跟得着差不多平衡，那么日子就像白开水一样，一天一天过去，直到有一天结束我们的生命。若是人生简单就是这样一个方程式，你会发现这样的人生的日子，彼得在这里的一切的心理的特征很像耶稣，直接指他害怕，他的里面就怕，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怕，得鱼的日子你很怕，你得人你不要再怕，你要得人。意思就是当你的人生能够真正跳脱这样的一个陷阱，认识上帝，认识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召命命定，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的人生将不再一样。这段圣经其实也在很好的解释一个没有被耶稣改变了生命的人生，其实 就很容易进入到浮躁这个陷阱里头。彼得过去的人生很类似于浮躁，彼得直接说，我整夜劳力，但是呢，我一无所获。浮躁其实常常产生这样的作用和后果。中国有一个人叫宋天天，那么这个人呢是社科院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一个人，一个研究员，他也是许多杂志做过主编，那其中有一份杂志叫做《求是》，那他曾经是《求是》杂志的主编。那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就叫做《浮躁》，因为整个的社会好像都不约而同的看见，我们不是没有看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人可以看见问题，他没有答案。昨天我讲过，无论是小虎队啊，或者周杰伦啊，或者等等那些歌手，他们很多歌之所以能够引起巨大的共鸣，是把问题提出来，但是没有答案。你感觉很有共鸣，但是呢，唱完了、听完了、读完了，完全告诉你没有答案。那么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们的错误就一天天的重复。他也提到，他这本书里面呢，一共提到六大项。对今天来说，什么叫浮躁呢？他来下一个定义。他说，浮躁第一个表现呢，就是压力过大。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那种压力是无形的，好像巨浪一样把你压垮，压力过大。所以在国内很多人跟我说，陆家我们都压力山大，我以为是那个大地，他们不是，就是压力像山一样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压力山大。如果看一看在国内各个阶层，小到那些小朋友，哇，愁眉不展啊，在念小学的晚上11点12点睡觉呢很平常，因为做不完的作业啊。所以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我们将来要到美国去读书，还是那边好，听说那边上学不用背书包，天天可以吃汉堡，哎呀，太好了。哎呀，那种压力啊，然后呢，父母啊，这个逼啊，孩子啊，这个补习啊，旁边督促啊，累得不行啊。当然除了各种房子让你累，生活环境让你累，那你心里的各种欲望让你累，而且呢，一代一代，年幼的一直到年老发白的，那种压力之大，过个年都不行。最近过年的时候，过春节的时候，很多人告诉我说，现在我们过年叫做要得年关综合症，就是哎呀，这个怕别人问你，哎，怎么样啊，这个收入如何呀，事业怎么样啊，婚姻怎么样，都怕问，每问一下心头就感觉沉重了。还有送红包啊，哎呀，这个人情啊，感觉好像那个无形的压力充满在心里面，压力过大。中国的统计，连中学生，将近70%的中国的中学生说我们压力过大。人当然需要一定的压力能够成为动力，但是如果压力过大，你没有办法承受。很多压力其实从哪里来，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跟浮躁有相当的关联。当我们看见别人有我们没有，感觉很大的压力。当我们过了自己，看自己过于当看的，我们又增加了很多的压力。当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到底我们的定位在哪里，我们就会无形的产生了更多的压力。他提到浮躁第二样，就是过于繁忙，忙碌，从早忙到晚，从年初忙到年尾。以前我们见了面都是怎么样啊，身体怎么样啊，好不好啊，现在不是，现在见了面都忙不忙啊， 那问你忙不忙，你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你说不忙，怎么可以不忙？每个人都很忙，一定 something wrong， 很忙。有时又不知道我为谁辛苦，为谁忙呢？我人生忙了半天的，忙什么呢？不了解，过于繁忙。所以有个人跟我说，他到美国来也是英文从头开始。他说我觉得这个每一天的那个英文单词不太好记。他最近给我发一个 email， 他说他这样记，他说 Monday 就是 Monday， 比较容易记。Monday， 哎呀，他说我真是觉得他是忙不完了。那么 Tuesday 就变求死，这个 Wednesday 是还没死，那么 Thursday 是受死，他这样很好记。反正我每天就像死了一样，从早忙到晚。Friday 他总算有点盼望要快要休息了，所以 Saturday 叫比较洒脱一点，那么 Sunday 就比较爽一点，然后又开始 Monday。 哎，我看完以后，你发现整个日子啊，一天天就这样，唯一的盼望就礼拜天可以稍微喘口气，不过也喘不了。有的人说哪里，礼拜六更忙啊，因为你公司里面放你假，那你家里没放假，孩子钢琴班、舞蹈班、足球班、绘画班，忙得更忙，比周间还要忙。Monday， 或者说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就在忙碌里面。宋天天提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普遍的现象。那第三样，他说叫做缺乏信仰。当然我想他讲的不是基督徒的信仰，不过今天的世界上的人已经看见，当一个人他没有信仰会何等可怕。今天我们信什么已经完全，当你没有一个信仰，你连基本的做人的原则很多都已经没有。我们那个年代大概最响亮的口号叫为人民服务。那么现在我在中国呢，常常看到，哎，他那个又多了一个字，很多这个旅馆上面就直接放这么一个牌匾，叫为人民币服务，就多了一个字，那个字体都跟以前一模一样。甚至有时候在一些飞机场啊或者火车站啊那里看到那种纪念品啊，那个杯子上面都印的是为人民币服务。我当时还觉得奇怪，我说这个你虽然多加了字，那你字体怎么也跟老人家以前一模一样的。后来发现也没有版权的问题，因为以前是下面毛泽东，现在下面签了毛泽西，所以也没有问题，连版权都不需要了。哎呀，真是奇怪，你发现人日光之下就是这样，浊世今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这个，哎，我看下面就变了毛泽西了，就中间多了一个字，那取他笔记完全一模一样。如果我们把人物质化，我们把人就等同于金钱，就为这个活，缺乏信仰。然后他提到第四样呢，急于成功，急呀，我们只要达到目的，至于手段过程如何，那个不重要。所以这个《新周刊》啊，这个是在亚洲现在蛮有分量的一份杂志，他就说。我们要反思啊，怎么中国现在变得急之国，急得不得了，我们什么都要立等啊，什么都要高速啊，我们什么都要快啊。我看完有时候想，如果各位你去 Costco 或者 Sam's， 你去看，有时候我们在那排队都心都急啊，哎，看这个我这队怎么是最长的，马上跳到旁边，感觉短一点啊。结果等了半天，哎，这个队在跑，我们这队又不动了，又跳回来。很多人说就来回这两个队呢跳啊，跳得累了半天，最后呢其实你还没快多少。那这种急当然一定会出问题。像去年这个动车翻车，这个董大焕，中国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诗人，他就在网络上就发表了一首诗，那个标题叫做中国你等一等。他发现是全民性的，当然有些事情发生，其实仔细看看我们老百姓差不多，我们整个心态是急呀，急得不得了。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 我想其实这个是每个人我们都需要反思，也许是我们都需要问一下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日子在飞跑，我们人生在飞奔，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好像我们都超过了我们自己能够承受的。给予成功，那换到我们身上如何呢？我们也是一样急啊，看看别人有的我们还没有，已经在那里愁苦。他提到第五样，过分追求完美。追求卓越，追求完美很好，但是人如果不了解自己，不认识自己，其实人要真正认识自己，你除非认识创造你的上帝，除非认识神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才知道我们人从离开上帝开始，我们已经没法变得完美，我们里面的问题重重。但是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没有问题，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我们看自己完全过了我们自己的本相，过分追求完美。所以当然虎妈啦狼爸啦这个遍地哈，中国现在那个人很得意，叫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反正就是我的梦想成就不了实现不了呢，我就让我的孩子去实现，也不管他的到底他哪一个方面是他的真正的兴趣特长爱好，反正不行一定要去。我有个大学同学就是这样，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么这些年他给我写信说，这个他孩子，他说我一定要让孩子到美国来留学。那我说你想法不错，那么你孩子的英文怎么样？他英文一塌糊涂，完全不行。结果我跟他的孩子在通电子邮件，发现他孩子的英文好得很啊，非常好的。那但是呢，他孩子就在电子邮件里告诉我说，他说我父母永远觉得我很差，他们叫我说要到美国除非进哈佛，其他的一概不行。他已经考取这个密西根州立大学，也是相当不错的学校，不行，他爸死活不让他去。这怎么行啊，美国要不然就去哈佛。很多心里面好像就觉得除非这个才代表你的成功。那逼到一个程度呢，我看那个孩子啊，那个电子邮件里面对他父母已经是仇恨，那种语气言谈里面流露出来非常可怕。我就提醒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说你要小心啊，有一天就算你的孩子进了哈佛，可能你会永远的失去他了。因为这个孩子觉得说父母完全不理解我，完全就按他们的标准，按他们的想法。我另外同学跟我说，真的有一个人他孩子进了哈佛了，结果是哪个哈佛，也不是美国的，也不是中国的北大清华，进了哈尔滨佛学院，简称哈佛。一怒之下这孩子就出家了，就跑去个佛学院，我再不理你们了。过分追求完美，常常有时候哇，这种照片就是这孩子不是看了就勾起痛苦的回忆啊。反正就是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那第六个，这本书里面提到个人欲望高涨。欲望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很像一个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它会把人最后置于死地啊。中国现在每年都有一张叫做个人欲望排行榜，在网络上面我看已经连续好几年评比，就大范围看看大家公来投票，看看这个到底哪些是人现在最大的欲望。那么每一年都差不多好，排名第一的一定是赚更多的钱。那这是最近的出来的这个排行榜哈。第二名的游遍世界，开上名车，住上别墅，当上老板，能中大奖，走一次桃花运，连这都进去了哈。而且我一看了一下，过去几年这个桃花运一直都在里面，都是前十位里面。难怪整个社会也好，整个群体也好，整个人啊就卷在这个里面。这个就是 这本书所提到的佛照，有时候看完以后我心有戚戚焉。其实这是一个人生很大的陷阱。我们就了解为什么北京上海的离婚率都已经超过了 30% 以上，我们就了解为什么忧郁症今天是非常的普遍，我们就了解为什么亲子关系，意思就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空前的紧张，我们就会了解为什么道德滑坡、诚信失落、弄虚作假泛滥，我们就会了解为什么我们常常身心俱疲。可能你是在度假，也许可能你是休息，但你发现手机响个不停，哇，心里面感觉好像很多东西还没得着啊。这种人生很像彼得一句话，我是整夜劳力啊，我一整个晚上我都出去打鱼，但是我什么都没打到，因为你的网是漏洞百出，就算打到了很快拿上来都漏掉了，有的把最好的宝贵的感情漏掉了，有的把跟孩子相处最宝贵的时光漏掉了，有的把自己的健康漏掉了，有的把人生真正要思考追寻的漏掉了，这些全部在那个破网里面漏掉了。他说，老师啊，父子啊，我整夜劳力啊，日夜都颠倒。我有机会到那个加利利海，我特别问那些渔夫，我说你们这边打鱼一般怎么样，是不是要半夜三更出鱼出海打鱼比较多？那些渔夫告诉我说，没有的，我们这里第一这个湖里面水产很多，而且呢人晚上要睡觉，鱼也要睡觉，根本白天通常就你黎明出去就可以，不需要三更半夜还在打鱼啊。但是我什么都没有打到，一无所获。常常浮躁到最后，你会发现你真的得着了吗？有个朋友，我到北加州去传福音，我在那里用一到十来介绍我自己，一个罪人，两次的祷告，三次的离开，四海为家，五花八门，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死一生，直到真正得着这个十全十美的上帝的救恩和福音。那他就给我来个 email， 哎，他说一到十回顾一生倒很有意思，他说我们这里也是一到十，一进硅谷心中发毛，因为要找工作，二手旧车，旧车东奔西跑，买个破车到处找工作，三十出头白发不少，四尺小屋要价天高，五彩屏幕键盘敲敲，那里大部分都是做电脑的，六神无主，终日辛劳，七夕牛郎织女难找，连谈恋爱时间也没有，那么八万家当股票套牢，九点回家只想睡觉，十万头款房子根本抢不到，他写的蛮厉害，还有一百一千一万，他说百事无成，网上跟你聊聊，千辛万苦，虚无缥缈。其实我读完这一段最感沉重的就是，你整个人生你看忙完了，结论什么？千辛万苦，虚无缥缈。忽然间感觉就像那种感觉，我整夜劳力啊，但我什么都没达到。我告诉他，我说你的这个自我介绍倒蛮有意思，不过呢无论放在哪里都很适用。他的标题是一位在矽谷或者叫硅谷华人工程师的自我介绍，我说你放到北京上海也是这个介绍，放到纽约芝加哥也是这个介绍，放到哪里都是这个介绍。没有上帝，没有永生，我们人看不见，已经在陷阱里面，不了解不晓得，也没有出路，这就是我们的自我介绍。我最近看到一个资料蛮有意思哈，这个人民网，人民网呢是人民日报的网络版，那么有一个记者呢是叫做李彦成，他就对在过去八年里面，03年到11年在中国的各大媒体上公开报道的 有72位亿万富翁死亡的案例，他就把这些人怎么死的，那么他就来做一个调查。其实在中国最近有出来一个统计，大概千万富翼在中国大概200多万，那么亿万富豪呢，就是说你的身家要过亿的大概也是不会超过30万。其实人群不大一个群体。那他说这个过去已经当然有很多没有报道，报道的这个72位都是身家过亿的这些人，他的标题叫做死于非命，就是都不正常死亡。那他的调查里面很有意思，15个人是死于他杀，就是好好的这被别人杀了，当然谋财害命啦，或者各种纠纷了。那么17名呢自杀了，不然某个原因不要活了。那么7名呢是死于意外，我看了他的那个数据里面，其实意外也是等于他杀，因为有一个是铊中毒，那个重金属不知道什么时候吃了那个铊，当然别人给他，那么因为查不出是哪个凶手，所以归入意外。另外一个人是在尸体在池塘被发现浮起来，那么因为也找不到凶手，所以也归入意外死亡。那么14名是被枪毙，东窗事发被执行死刑。那么剩下这个19个呢是叫做过劳死，就是好好的突然间猛暴性肝炎啊，突然间哇这个就是倒下去了死了。这个72位都是身家过亿的，平均这个人生的寿命 46.8 岁。我看完哇我都活得比他们久了。所以他的结论什么，他的这个文章结论很有意思，他说财富与死亡这两样是一样是人们最想得到的，另外一样是人们最不想得到的。他这一对矛盾体却集中的出现在拼命追求财富的这数十位主人公的身上，其实是蛮值得我们深思的。到底我们人生在要什么？到底我们人生在追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常常就是这口气。耶稣在这里提到这个生命这个词，守爱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词，其实这个词是指到人真正一个上帝的灵放在里面，或者说更准确来讲是讲到我们的灵魂。我们只顾着我们的这个躯体，只顾着我们的这个 physical 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而却忘记了上帝造的是一个 spiritual 的生命，是一个有灵的生命。或者说我们只照顾我们的身体，追求我们的肉体，但是我们从来不 care 我们的灵魂，不照顾我们的灵魂。那么等到这一天这个身体过去了，有什么益处呢？我想这很有点像今天我们每一位都在用手机，你用手机你就知道了，手机当然这个壳子很漂亮啊，很多人说这个也很重要，那么 iPhone 啊，一代两代三代四代好像继续发展，那你把玩了半天觉得很好，但是你知道手机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如果没有 signal， 如果没有信号，这个手机就是一堆废铁，很快就淘汰了。今天有的你再过个3年5年，你一看马上就新的出来了，换掉了，你这个东西你要回收也都没有人要这个东西。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就单看啊，我们的这个 physical 很好，你想如果没有这个 signal， 如果没有这个灵，我们能 function 吗？我们能够产生真正的功用吗？哎，你说手机哪有 signal， 我看不见啊，那个信号你肉眼是看不见，但是它正是因为有信号， 你这个手机才变得有用。你跑到一个荒山野外，突然间没有信号，你发生气啊，这个手机还占地方，还占分量的，完全没有用。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我们跟上帝之间那个 signal 若是不恢复过来，我们真的像行尸走肉一样，然后很快我们的这个躯壳就被换掉，一点用处都没有。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提醒的，如果你赚了全世界，但是赔上了你的这个 spirit， 你的真正神创造这个灵的生命，你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这个 signal 你用什么去交换？是用你的房子去跟他交换吗？用你的车子跟他交换吗？用你在地上打来的这些鱼去跟他交换吗？完全没有用处。没有永生，没有上帝，或者说没有从他来的那个灵 spirit， 我们的人生就像我们常常讲的这句话，破网捕鱼或者竹篮打水，当然就是一场空。彼得在那里发出这个呐喊，也是整个人类的一声呐喊，我整夜劳力，但是我却什么都没有达到。如果看这段经文，我们发现彼得其实应该是一个已经愿意跟随主的人。马太福音第四章提到主耶稣对彼得的呼召，愿意跟随神。我有时也常常想到自己，我在三十几年以前愿意跟随主，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一直走了十几年，无论在国内或者到海外，要追寻的，要好像我仍然觉得鱼是我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我整个每一天的活就在想那些鱼。我昨天提到这个，在德国的时候，读书已经很辛苦，看了到底哪些地方可以赚钱，然后呢，在工作时呢就在想，哇，那些当老板的赚这么多钱啊，每一天我跟他交换一下位置，我来当这个老板多好呢，我来赚那么多钱多好。直到那天看见那个老板娘因为失去了这些金钱就跳楼自杀，那一刻突然间猛醒，我发现我们人生，你追什么，你把什么当做你最重要的，那么你一旦失去了，你活不下去。那个老板娘把金钱看到她最重要的，所以一旦失去了，其实他们家根本不缺这些钱，活不下去，不要活了，我人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怎么样能够真正成为我们人生的赢家？怎么样能够真正人生可以迈向佳境？我们就从这段神的话里面看见，其实神把这条路让我们看见，你不只是去愿意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你不只是愿意说，哎，我打开圣经翻一翻到底怎么样。基督的信仰不是一套理论，也不是一个教条，这个信仰是要用我们的生命你去体验。而其中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与耶稣的生命连在一起，简单来讲就是愿意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其实耶稣在这里很显然，他要彼得做一件事，你交出你生命的主权，你生命这条船要开到水深之处去。你发现神对我们太了解了，我想彼得一定那个时候耶稣在讲到的时候，彼得大概在船上呢，因为人太多，好，那你说耶稣就上彼得的船，因为彼得已经是算是他的弟子了，所以彼得叫他也是叫老师，那你的船呢让我用一下，那离那个岸远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很多人讲。但是彼得，耶稣在讲到大概彼得心里面也在七上八下，哎呀，这个现在我白天要跟耶稣，那么大概失去很多工作机会了，失去很多打鱼的机会，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我就白天不能了，我晚上加班加点，我要把我的这些损失补回来， 我呢要把这个这些鱼呢，白天我没时间了，时间不够了，晚上再出去。换句话说，心里面仍然整个鱼占据了他的所有的思想，他整个人生的重心就是那些鱼。耶稣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也有些人跟我说，张牧师啊，我一进教会啊，真的对不起啊，我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太忙工作，礼拜六又忙家庭忙孩子，所以礼拜天呢，我一到教会我就躺在上帝的怀抱里面就呼呼大睡了啊。甚至有人跟我说，他最担心就是怕聚会的时候突然间打呼啊，打得太大声音，他说这太不好意思，所以他就跟旁边人讲，万一我声音大了，你通我一下，让我醒过来一下，千万别睡着。耶稣知道我们的困境，耶稣也了解我们心里在想什么。彼得，你很在乎鱼吗？来，现在 出海去打鱼，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你想耶稣讲这句话蛮有意思哈，他那个船本来就在水里面，那么如果要鱼的话，耶稣也可以叫鱼都跑过来啊。彼得，你在这里下个网，那不简单很多吗？干嘛要跑到水深的地方去打？我以前想，哎呀，彼得啊，你真是好，耶稣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你既然要打鱼，当然得到水深的地方，鱼多嘛，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晓得呢？大概昨天一个晚上你都在岸边打鱼，没打到什么鱼。现在耶稣提醒你，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那里鱼一定多。其实你想，这个道理需要耶稣去提醒彼得吗？彼得是一个渔夫啊，打了一辈子的鱼啊。而且更有意思哈，我有机会到了那个加利利那边呢，我就问当地的渔夫，我说你们这里鱼哪里比较多？是不是在水的当中啊？跑到那个湖的当中，哇，很多鱼，旁边没什么鱼。他们的答案让我吓一跳，他们说刚好相反，我们这里鱼比较多的还在岸边，可能是跟这个湖的地形有关。这个湖的越到中间的那个风浪很大，一般渔夫是根本不会去。风急浪高，圣经说当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那个船经过加利利海的当中呢，突然就会起风暴。我几次都经历到，我去了两次，我们坐那个船都很大的那个有马达的。有一次我跟那个冯秉成牧师一起去，一到了当中，我跟冯牧师突然间都感觉哇，那个船就晃起来，那个当中风浪很大，旁边奇怪都风平浪静，岸边都非常好，就到了当中就会突然间起这个风暴。显然耶稣在这里要做一件事，彼得啊，你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背景，你有你的传统，你有你的习惯，但是你并不认识我到底是谁，你并不愿意真正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你的人生其实就是两个字，就是浮躁。你愿意真正到水深的地方去吗？你生命的船要往深处去，你才会真正看见到底你的人生应该怎么来过。在水深的地方会有风浪，风浪通常不会出现在风平，不会出现在潜水的地方，潜水地方你哪里看得到风浪？人生也是一样，我们要真正能够脱离浮躁，真的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风浪里面来迈向成熟。我们都了解风浪是我们常常要去避免，我们觉得人生最好一帆风顺，人生的最好是哇，好像各样都已经预备好，我们捡现成的就可以。但是上帝在自然界已经创造四季，我想各位在这里是非常能体会，春夏秋冬也许蛮明显的，我们当然多半都不喜欢这个寒冬严冬，感觉这个冬天一来呢，如果特别是很厚的雪一盖，好像你什么都做不了，好像呢，这个也不愿意出外了。那我们大概多半都希望是春风和煦。其实冬天对于庄稼、对于农作物，或者说对于这些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它外面也许叶子都落掉了，但是冬天它的根在往下扎。很多参天的松柏啊，真的你发现只有在北方才能看到。你到了亚热带、热带到南方，我刚刚这个上个礼拜在迈阿密，你看不到这种，你完全看不到像在北方常见的这些松柏，根本看不到。因为它很多植物那个根啊没法往下扎，你根没法扎得深，你上面就没法长得大。到了热带多半都是这些很矮小的灌木丛。神让我们的人生里面也同样有四季，这个四季包括我们遭遇到一些人生的风浪，包括我们经历到一些的艰难，这些对我们都是真正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风浪里面我们才会成熟成长。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讲一句话叫做人的尽头会成为上帝的起头？我们人太骄傲了，常常风平浪静，你跟他讲信仰，跟他谈，哎呀不需要了，我很好了，哪里需要上帝呢？但是有一天我们真的会发现，第一人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人生。我们常常知道人生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如果没有上帝，你真的能够靠自己 handle 吗？去年前年的时候，这个在深圳有个公司叫做富士康，那么连续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人从那个上面跳楼自杀，跳了十几个。你去看一看那些跳楼的失去了生命的是哪个年龄段呢？17岁到26岁，最年轻的17岁，最大年龄的也是不过26岁。我看完以后有个很深的感慨，为什么这么年轻的生命就这么容易放弃自己的生命？这个大概是这一代特别是年轻的，他好像没有人生里面他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什么艰难。当你没有经历过艰难，你一旦有一些挫折发生，你很容易很自然我就放弃我的生命。彼得在那一刻在风浪里面体会到一件事，我过去想的都是鱼，这一刻发现生命要超过鱼。正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告诉我们，你的生命要胜于你的饮食，你的身体要胜于你的衣裳。那一刻才看见，如果在风浪里面连这船都要翻了，我还顾鱼吗？我有个朋友在上海，也是我每年回去都跟他谈福音谈信仰。他也是从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但是呢不要自己觉得很得意啊，跑啊，这个上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酒店 Ritz-Carlton， 大概在中国唯一的一家 Ritz-Carlton 在上海。那么他是那个酒店里面的经理，忙得不行啊。这个几年以前我记得他很得意，他说这个陆家我已经买了5套房子，很得意啊，哇，我这里抢了一套，我那里抢了，他觉得身价不得了。每次跟他谈信仰都无所谓啦，等有点空再说啦，我已经忙得不行。我7月份见到他，等到9月份我回去想再去看他，告诉我在医院里面，马上赶到医院一看啊，这个人本来长得很高大很魁梧的，那一刻2个月不见了，瘦得不得了，插满管子，因为突然间被发现得了肾脏癌。就2个月的时间，整个人完全脱了一层皮一样，整个人都我看见差点认不出来啊。然后他的太太在旁边呢，一把眼泪，哎呀，跟我说， 陆家，我告诉你，过去这两个月啊，从一旦发现以后，他说我已经三套房子卖掉，我赶快，我就跟谁便宜的他，他说哇，我现在上下打点了，我从这个医院院长到医生到护工到每一个，我就跟他说，你们救，只要把他救活，不管别的，反正要多少钱我给你们。那一刻才发现呢，他那个手伸出来，哇，都就两个月功夫，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拉着我的手说：“陆家，你把福音再给我讲一遍，你跟我谈福音，主动要求我告诉他福音。”那一刻才发现呢，你就算上海给你50套房子，能救你的命吗？那一刻才发现。为什么过去我就为了那些鱼呢？我从来不需要想上帝算什么，就靠我自己。那一刻突然间发现，变成这样一个插满管子躺在床上，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去体会，去了解耶稣苦口婆心对你我每一位的提醒？在风浪里，彼得大概那个时候才突然间大吃一惊啊！我为什么都觉得我是一个很老练的渔夫呢？我为什么都觉得说凭我的经验，凭我的才干，我可以解决我自己的生活呢？我们人太有限了，你对上帝看得太小了。我们常常觉得凭我们自己，路在脚下，明天在我们手中。彼得那一刻的反应是很自然的，主啊，主啊，离开我，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看见我们的有限，看见我们的污秽，看见我们对上帝的小信，我们是谁竟然张狂骄傲？也只有在风浪里面你才看见拯救的必须，因为人没有办法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那里拔出来，提出来。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也只有在那一刻才经历到上帝的大能。自己认为没有鱼，真的吗？其实整个万有宇宙都在上帝的手中，是他在掌管，是他在护理，是他用他的全能在托住万有。我们人算什么呢？我们的眼界太有限，我们的经验太有限，我们的了解太有限。所以其实人生里面常常在风浪里面，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不轻看风浪。若是在风浪里面能够得着耶稣基督，这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宝贝啊。我在过去20年的服事里面非常感恩，我看到有一些位他们离开美国的时候，有一些是长辈来探亲的，有一些是现在回去的，甚至于我也遇到一些是偷渡来到美国的，那么现在回去中国的。他们走前都跟我讲，张牧师啊，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就算在美国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有得到，不像我们当时来的时候要做这个梦那个梦，好像现在什么都没得到，但是最感恩的，我们在这里得到了福音，得到了救恩，我真的赚到了，我真的得到了。因为这样的信仰在我的里面，无论我将来在哪里，我的人生将不再一样。如果没有上帝的，无论你在哪里，你的人生是一样的。我昨天讲过，我这些年除了非洲没有去，真的好像其他的地方，南半球北半球常常在不同的地方服侍。我看见两句话就够了描述我们：太阳底下我们流汗，月光底下我们流泪，就这样，就这么简单。辛苦劳作为我们的生活，但是常常暗夜里面流泪啊。有些跟我讲，张牧师当初为了那张绿卡，哎呀怎么都放不下，结果呢，高堂父母病重病危，没法去看。等到有了绿卡，好像可以去了，父母也走了， 留下终生的遗憾。有的人的夫妻天各一方，等到团圆那一天感情没有了。有的人的孩子生出来马上送去，等到将来好像你觉得我都 settle 了，我都好了，你要抱他，他不要你抱，看到你像陌生人一样。他们告诉我，真的我们到底要什么呢？真的我们想得什么呢？怎么这个人生好像你得了，结果你发现你失去了更多。我们看见上帝，他常常知道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心硬。当我们的人生里面出现了风浪，使我们来思想，好像彼得在那里思想的这些问题，哪一个到底更重要的？耶稣对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要彼得去水深的地方，他需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顺服。你除非顺服上帝，你放下自己，那是你蒙福的开始。我想彼得大概心里面在嘀咕啊，这个，所以你看他前面用很多的理由，我整夜劳力啊，意思就是这个我昨天加了个夜班啊，那么现在刚刚你讲到我不好意思睡觉，现在该我睡觉。另外再说了，这个打鱼的盖房子，耶稣你是木匠出身，我听你的，那打鱼我很有经验的，我整夜劳力也没打到什么。而且这段圣经说，其实耶稣去的时候他们洗网去了，那个网都洗掉了，那个网是很大的，要几个人拉起来用水冲的，网都洗了，洗了网就是有几天不出去了，不出去打鱼。所以你看彼得的语气蛮勉强，但是他用了一个词，他说，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去。这个就是顺服。顺服不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感觉，顺服是上帝你这样的启示，你这样的说，我就去行动，我就去做。当彼得愿意这样去的时候呢，你看到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鱼多到一个程度连船都要沉下去。上帝的话说，其实你们需用的神是知道的。真正我们生命的丰富，圣经说不是在于你家道丰富，不是在你家里面金山银山堆满，那个不叫丰富。你真正生命的丰富是里面内在的丰富丰盛。你愿意吗？其实那一刻也看见彼得学习谦卑，但是我依从你的话。人生真正的智慧是谦卑啊，我们都知道，越谦卑你看的东西得的东西越多。我们都知道有一位叫做牛顿，有人说全世界你找十个最聪明的头脑他也一定在其间，不但是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其实更准确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他写了非常多的对信仰、对上帝的在那里追寻、对这个真理的很多的体会心得。80年代中国的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牛顿走进了死胡同，那个标题就这样。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伟大的科学家怎么会去研究上帝，怎么会去潜心思想上帝呢？说他走进死胡同。你看牛顿谦卑到一个什么程度，当他要过世的时候，他对那些人说，那旁边很多人说，哇，你这个伟大的科学家，这个你的墓碑上面怎么来写，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人生做一个评价，我们把它刻在你的墓碑上。牛顿说，写一句话就够了，一个在海边在沙滩边捡拾贝壳的孩子。我是谁？我不过是上帝奇妙的创造，我不过是好像突然间发现了几片贝壳，我还是一个小孩啊。这个是真正的智慧，就是看见我们人太有限，而你越谦卑呢， 上帝说，其实你谦卑的，神把你升高。你今天到英国那个 Westminster 大教堂，这是英国人看见最重要的他们的一个教堂，最重要的事件他们要在这个教堂里面进行。像前一段这个戴安娜公主葬在那边，那么威廉王子婚礼，世纪婚礼在那个教堂，他们把牛的那个墓放在那个大教堂里头。各位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那个墓碑，上面是当时英国皇家科学院一群最聪明的人写的。那个碑文蛮长的，其中有几句话我看了印象很深。他们说，埋在这里这一位，他对自然历史和圣经是这样的下功夫，他无论是在科学上的发明都是当时很多人想都没有想过的，但是他对自然历史和圣经采取这样的态度，他实在活出了一个新教徒的一生。那个结论是，我们所有活着的人都为有拥有这样一位朋友感到幸福。谦卑才是真正的智慧，顺服是蒙福的开始。其实你要认识上帝，我们有时常常觉得信仰跟科学好像是冲突的。哇，做科学的怎么会去相信上帝，怎么会去接受上帝？你发现古希腊人老早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提到人生是三个层次。科学是什么？科学是最基本的，最底层的。什么意思？就是因为科学你是跟物质界在打交道，所以他们把它叫做 science 是什么？就是 you know， 你知道。这个知道当然意思就是你可以去实验室做实验，写方程式，那这个叫做 science， 科学 you know。 所以 knowledge 这个知识就是你从知道里面把它归纳出来变成你的知识。那么 you know 上面那一层呢，他们把它叫做 you think， 就是发现其实人的思想是很特殊的。人的思想有时候你还没有结论出来，你还没有 conclusion， 你还没有所谓 paper 出来，但是你的思想可以跑得更快。那这种他们把它叫做 philosophy， 哲学。所以你现在拿一个科学的学位，你最高拿到的也不过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你会觉得很奇怪，诶，我哲学一点不懂，怎么叫我 PhD 呢？所以有人说 PhD 其实就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 叫 PhD。 我不懂啊，哎呀，这个我们老中是非常会念书的，我们可以一个个念学士、硕士、博士，一直念到烈士，好，念了半天。其实PhD 告诉你什么呢？是你掌握了这一种思想的方式，你掌握了这样一个方法论。方法论是远超过你的专业的，因为你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一个 ability， 这样的一个才干，你将来无论处理什么事情，你可以用 PhD 的 level， 用 PhD 告诉你掌握了那个 methodology， 那个方法论。那个方法论绝对不是说每一样我都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你也知道各行各业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就了解，你现在写一个博士论文，过几年你发现那是废纸一堆啊，因为那个科学的东西日新月异的，你现在以为对了，将来不一定对啊，马上可能被证明错的。但是你已经掌握了这个思考的方式，你已经掌握了这个所谓做 academic 那个做学问的方式。但是那个够不够呢？不够。他们发现更上面那一层叫做 you believe， 那个就被称为 theology， 对应的是 theo， 你要从上帝那里看见。因为我们人你再怎么想，你是个有限的头脑啊。突然间发现这个一切的思想，你的安身立命之根基是建立在你的 believe 上面。你相信什么？你说我是无神论，我啥都不相信，那个也是你的相信。你信没有上帝，那个也变成你的一个信仰，变成你的一个相信。这个 you believe 其实在科学上你已经发现，科学最基本的很多公理你没法解释，你也没法去推断，那个叫做公理。 你不接受它，你上面没法建造你科学的那些方程，你还得基建在 you believe 上面。所以换句话，从这个角度其实并不困难。难怪有时候我们会说，哎，为什么牛顿啊、法拉第啊、帕斯卡、焦耳啊，哇，这些人呢、啊、怎么会？其实这些人，我告诉你，一个意思上，他们都是神学家，他们在神学方面的思考思想大大超过他们的科学上面，对他们来说太容易了。我要做科学干什么？我一定认识神，我知道他的使命，我做这个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为了把他的诸天在诉说他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牛顿的方程不是因为牛顿写出来所以物体才照这个方程去运行，当然不是，他没有写，物体老早就这样运行，他不过是用物理的方程把它写出来而已。这个叫做 discover， 上帝已经老早创造，科学家你不过是把这个盖子稍微打开一点而已。那你打开一次，你就在荣耀上帝， glorify God。 各位其实最近可以看看这个年轻人叫 Jeremy Lin， 林书豪，他其实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以他的才干，以他的技巧，以他的身材，以他的体能，我想在 NBA 里面大把人超过他，我们大概都同意。但是 Jeremy Lin， 你仔细看，有一个是别的人可能没有的，就是那种信仰带给他的力量，信仰带给他的那个 confidence， 信仰带给他那个打球的那个真正的目的，那个东西是非常厉害的。所以难怪每一次开记者会，每一次他都毫不讳言，他自己甚至见证，他说真的，我以前打球很累啊，在意别人的掌声啊，在意别人看法，哇，那个心高高低低，他说直到我最后回到上帝面前，我发现他调整我，你打球为了什么？一个真信仰的人才看见人生活着为了荣耀上帝。我做每一件事情，我在想，上帝你有没有得到荣耀？我有没有尽我的力量去揭示你已经创造的奥秘？我没有，有没有用尽我人生的每一个你给我提供的机会和舞台来见证你，来荣耀你，让人想到这个就把荣耀归给你？有没有这样？你发现如果人生一旦有这个聚焦，一旦有这个调整，不得了，跟你讲，里面那个上帝创造在我们里面的东西才真正能够爆发出来。其实彼得的人生已经足够可以证明，这样一个过去加利利海边太平凡的一个渔夫，是什么让他蜕变成为一位伟大的使徒？人生里面需要把这个船交给耶稣，一到了水深的地方，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体会哈，我在那个加利利海那里，你在岸边看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各位可以去试试看哈。我刚刚中午的时候，崔牧师带我去那个学校吃午餐，我们在岸边，当然很漂亮，看那个湖。但是有一天，如果你坐着船到那个湖的当中去，你的眼界跟你岸边看的不一样。你岸边看就那块地方，怎么看你看不远嘛？最远你能看到多少？一到了水的中央，你四面八方都在你的视野当中。耶稣把彼得带到水深的地方，你的境界，你的立足点不一样。我常常觉得人生里面若是没有站在永恒那个制高点去看，你是越看越愁苦，越看越灰心，啊，这个人生反正就这样，要么就这个，现在大陆有一句话叫羡慕嫉妒恨，这三个词还连在一起，就羡慕嫉妒恨，意思就是这个佛教一定会带来这种结果。因为哇，一看别人有，你先从羡慕，然后到后来产生嫉妒，哇，为什么他这样恨，然后就变成恨。好，你站在永恒的高度，你才真发现上帝，我真感谢你啊！你那时候才会发出像大卫所发出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这样本来像流星都不如，在整个浩瀚的宇宙里面一下划过就不见了，对不对？难道不是这样？几十年的人生就过去了，但是上帝竟然让我们这样微小渺小眨眼过去的人生能够跟你的永恒连上， 原来你赋予我们这样的意义，你心里面难道不会产生这种敬畏、敬叹、赞叹上帝啊？实在感觉那个恩典太大。原来人生另有天地，彼得一到了水深的地方，突然间感觉原来不是这回事啊，原来不是像我自己想的，对我自己对上帝的看法，今生原来是为着永生，人生绝对不是短暂这几十年。上帝告诉我们，不但他创造我们，他护理我们，而且他提醒我们，人人都有一时，但是死后有上帝的 judgment， 有上帝的审判。他创造的灵魂有一个开始，但是没有结局，没有结束。无论死人活人，你的 spirit 都将面对，要么永远与上帝在一起，归向他；要么永远与他不在一起，那个叫做灭亡。有人说：“哎，没关系啊，张牧师，反正将来这个死了，永死呢，也死了没什么感觉。”如果真是这样，那你还真是可以大可轻信。问题是，永远有感觉，但是那个感觉是永远与真、善、美、爱与圣洁的神永远的分离，那个就是永远的痛苦，那个才是最可怕的。相对永生就是永死，永死不是我们以为的 perish 就不见了、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了，而是永永远远在那个痛苦里面。那个时候那种感觉会怎么样呢？圣经其实都描写过，好像描写那个财主在地上很得意，直到那天发现与永生的上帝隔绝，今生原来是为了永生。所以我想这段圣经呢，其实告诉我们可以摆脱这个陷阱，脱离浮躁。第一个就是在信仰上面是真正的有一个改变，对自己对上帝的认识的改变。我讲过，我们其实每个人无论你同不同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学。所谓神学的意思就是我们怎么看人，怎么看神，怎么看未来，怎么看自己，看世界，看周围，包括看大自然。彼得在那一刻，从过去他看自己了不得，那一刻他说我是个罪人，从过去他叫耶稣叫老师，你道德高尚，你为人不错，我跟着你，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想法，哇，你这样受欢迎，将来我也跟着你当大官。到那一刻他说 Adonai， 我的主啊，这个词用出来就表明你完全掌握我的生命，你是主，我实在是生命的主权都在你手中。这是一个完全的改变，而对上帝的认识能够叫他主，只有在基督的信仰里。你看别的佛教、道教、其他宗教都是要么就怕死，哎呀，要么其实在利用他。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台湾去，刚好那个921大地震过了没多久，我经过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大佛倒在那个草丛里面，杂草丛生，断了好几段。这个带我去那个弟兄说，这个大佛在地震以前，这个地方香火鼎盛，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佛很灵，所以很多人来拜烧香啊。结果呢，没想到地震以后，他们说我们一比，这个佛真的碎尸万段了，断了太多了。旁边几个小佛哦，就断了两段、三段，所以现在那些小佛又香火鼎盛哈。这个大佛大家一看，这碎尸万段，没法修了，也不理他，觉得他不灵啊，就让他下岗了，那不去理他。你发现我们人对你自己造一个偶像，一方面去拜他，你是神，但其实心里面呢？你能不能给我好处，你能不能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其实你是神啊，他不过是像你的小猪一样，一看他不灵马上要他下岗啊，就不理他了。能够叫上帝说你是我的 Lord， 我的主，还真的只有在基督的信仰里面。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神观，从头脑到心灵。 其实你带着这种的信仰，你发现你整个看很多问题不一样，注重了本质，注重了心灵。所以我常常觉得，真的，你心中有神，真神，你才可能目中有人。因为你在看别人，你不是看他的外表，看他的有钱没钱，看他别的。昨天我也很感动，有一对夫妇，他们，你看我们聚会已经很晚了，他们晚上继续去探访，做了这些汤啊，再去帮助别人。有时候你常常会想，干嘛呢？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如果没有真的认识神，我干嘛做这个事情呢？跟我毫无关什么关系，我自己忙得要命啊！我在想我的论文啊，我在想我的将来的发展啊，我这拼命，我有点时间，我看电视好不好？我这个玩耍一下好不好？怎么会整个人生有这样的调整？因为你发现你跟人的相处是，你看的是心灵，你看的是本质。很多夫妻为什么在婚姻里面很快就谈崩了，弄不下去了呢？有人说三句话真的可以描述，一个就是结婚以前恋爱的时候，女的说话男的听，女的怎么说男的都没关系，每句话都很美，太好，尽量说。等到蜜月的时候，男的说话女的听，那么因为那时候感情很浓，女生都含情脉脉，哇，这匹白马被我牵到了，将来白头偕老。一年以后两个人说话邻居听，就吵起来，都不是哇吵的不可，都邻居在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没有上帝，我们永远看我自己最重要，我是整个好差不多是宇宙的中心，我的感觉，我的想法，我的那个。你发现信仰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这样深刻的影响，你真的认识了上帝，才发现上帝我算不得什么，我需要看见的是本质，人跟人的交往。上帝既然每一个都是你奇妙的创造，都带着你的形象和样式，我就跟人的相处，我绝对不敢随便，我绝对不能以貌取人，我绝对不能哇，你有多大的地位，你有多少钱财，我对你点头哈腰，哇，另外一个好像无足轻重。婚姻里面也是一样，那时候才发现是真正两个心灵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体，成为一同来承受生命之恩，价值观念一定会改变。彼得为什么到了那个地方突然间鱼不要了，船也不要了，王也不要了，吓死我，心里想话，有时候我们说，哎呀主啊，今天给我两船，下次给我四船啊，整个价值观念改变。以前主你有好处我要，你的恩典我要，那一刻倒过来，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你，我还跟谁？那时候才真正注重到底他是谁，那时候才真正看重关系。我结婚很晚，那么有孩子也相当晚，那我的老大才8岁多，老二3岁多，我就看孩子真的，老大呢，这个我要出门服侍，他不让我走，我说我带个礼物回来，他很高兴，巴不得我赶快走。其实那个礼物有时候我忘了给他买个小这很小的东西，他就会很高兴。我回到家，他第一句问爸爸礼物呢，问的我心里面蛮难过，我心里想我这个常常在想你啊，怎么见了面就礼物。我就问他，我说礼物重要还是爸爸重要？他有时候不假思索，礼物重要。哎呀，这一说我更难过了，现在稍微聪明一点，他知道我常会问他问题，他说两个都很重要。但是那个小的就不一样，我要走他也是抱着我不让我走，哭啊，别走啊，我说爸爸给你买一个礼物回来。不要，他很喜欢那个小公主哈，给你买个小公主回来，不要，就要你，抱着你不让你走。我突然间发现这两个孩子哪个比较聪明啊？其实真的，我们把这个神想得太小。我们常说上帝啊，礼物在哪里？好处在哪里？我要的在哪里？彼得在那一刻看见，这个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我想我们什么时候价值观没有办法调整，你发现我们永远在浮躁里面出不来。我们永远总感觉别人欠了我们， 总感觉我的人生不完全，总感觉我的人生不满意。但是如果你一旦价值观调整，才真的那个时候心里面感恩啊，上帝啊，我是谁？你把这么多好朋友放在我的身边，我是谁？你给我这么好的配偶，我是谁？你把我放在这样一个关系里面，开始注重对象，注重关系。其实真正人生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使命，没有使命，圣经的话说，若是没有意向，我们都 perish， 我们就是放肆，中文放肆或者叫做消亡。真的，我们的人生你走下去，你是需要一个 mission。 mission 是什么呢？刚刚我讲过，以前没有神，我们的 mission 就是鱼啊，反正这个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就是那些东西，为了那些东西我们一生耗进去，到底得了什么呢？但是一个认识了上帝的，你的使命不再一样，你看重上帝在永恒里面造人那个心意，看重上帝在永恒里面给我们那个真正的意义，那个是不随时空的改变而改变，那是真正人生，也不再惧怕。所以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怕，以前你的人生也许怕这个怕那，你得鱼你一定怕，因为今天有明天可能没了，哇现在哇突然间很多，然后那个整夜出去啥都没有。有人说一场金融风暴来，你也没想到，本来401K 突然间那个 K 不见了，就剩了401，哇，然后又从头来过，又非常难过啊，怎么办呢？我最后做一个见证，我在7年以前，有些位知道我在中国服侍，被查出来喉癌，医生那天跟我说你马上开刀。我看了那个拍的照片很大，这个医生说10有8 9癌症，当时还讨论啊，这个我说我要上飞机啊，赶飞机要回来这边很多服侍。医生说不是上飞机的问题，保命的问题。然后就跟我讨论啊，我们把你这段切掉，做一个人工喉咙，那么两个你可以选，一个国产的比较便宜，那个是用塑料的，那么另外一个进口的比较贵一点，贵很多，而且金属的。那么我说这个用上去，我说我是要用声音的，那么声音会怎么样？医生说这两个呢，一个塑料的呢是听上去像马的声音，我说那不行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有点像外星人的声音，半天的这个都不怎么样哈。而且最可怕哦，那天讲完了下午就要等着开刀了，我说好吧，那就回去拿毛巾啊牙刷，就马上等住院了。医生又把几个医生啊，又把我太太找到一边跟他讲，我心里想怎么我不能听呢？我还觉得我蛮有承受能力的哈，那么我就注意听了，他们讲了什么我没听到多少，有一句话我听到了，医生说赶快你先生想吃什么你就做给他吃好了。哎呀，一听完了我这心就沉下去，我心里想这大概真的很严重啊，什么想吃什么赶快吃啊，以后大概吃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那天我记得从上海飞到洛杉矶，那个飞机上啊整个人就往下沉。我为什么要回来一趟呢？因为我发现后面很多服侍，我说我太太留在上海，在那个五官科医院，那是一个专科的医院，这就安排那个住院啊手续啊，我跟她说我2天就赶回来，我现在回去马上去打一些电话，那么后面的安排一下，因为总不见得说突然间告诉人家 不去了，那一些地方的聚会你总得通知一下。我那次到中国什么都没带，通讯录也不在身边，那我说我回去一下。飞机上那个心啊沉到谷底，人生走不下去。突然间那一刻，哎呀，感觉马上就，而且很多负面的想法会出来，哇，我说完了，很快我太太变寡妇了，很快我孩子变孤儿了，就这样想。那时候我老大才不到1岁，很感恩。那时候就这节神的话，圣经上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那天很奇妙，我就读到诗篇90篇的12节， 各位要不要跟我一起，我们来念一下这节经文好吗？来，预备，请。神啊，求你指教我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圣灵在我里面提醒，你现在慌怕，因为你在数日子，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哎呀，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没有 几天日子可以数。神提醒我，你担心的是还有几天日子可以数，但是你有没有担心怎么数？我们其实每个人，我们都在数日子。我刚刚讲过，现在我们已经把三月的最后一天数完了。2012年不会再有一个2012，也不会再有一个2012年的3月31号。你一生可以数的日子，最多也就是36500天。那还得你活到100岁，你才能数到这么多的日子。但是智慧从哪里来，怎么数，这个太重要。摩西在这里祷告说，上帝啊，你教我怎么数，好让我真的得着智慧啊，让这样短暂的本来是苍白的没有神，我们的日子如飞一样过去的，能够真得着智慧与永恒相连。教我怎么数，那一刻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开启。我跟神祷告，我说，你真的可怜我，上帝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传道人，但是为什么不明白日子在你手中，我们生命的疆界都在你手中，为什么没有好好求你教我怎么数？那时候我仔细看看，上帝，我过去的人生里面浪费了多少的日子，不认识你，那些日子完全都归于突然。既然认识你，明天在你手中，求你帮助我。那一刻真的很奇妙，突然间里面得到一个感动，你交托我来负责。神的感动，神的话常常给我们突然间里面会很大的力量。我一到美国，我就打一个电话给我太太，我说，既然我们是侍奉的人，那么最靠近那些侍奉不要耽误，因为你现在跟人家教会说你不去了，人家临时换都来不及，照样侍奉，不要慌，前面上帝负责。我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在美国安排开刀，因为我的保险在美国很差，所以当时决定在中国，而且呢又加上很多家人啊朋友，好像照顾也比较方便。结果在美国我非常感恩，6个小时手术，他做了以后，医生跟我说好消息跟坏消息。好消息呢，我们切了一半，先去做 biopsy， 做那个这个化验呢，发现是良性，还不是恶性。那坏消息呢，就是你那个这个 tumor， 你的这个很大一部分是跟你的声带很深啊。那如果再切下去呢，我们要你再签一个字，因为你可能要考虑改行。我一听，我说改行，360行道都可以改，没有听过传道人要改行。我说那不开怎么样？不开呢？你既然不愿意 take 这个 risk。冒险的话呢，每2个月回来给我们检查一次。当然我们建议你还是切掉吧，没问题啦，这个省得万一将来又癌变啦，将来这样那样啊。但是感谢上帝，7年过去了，我到现在是有时候因为那一半还留在里面，常常每次医生一检查，啊，你又不听话，你一定是又常常在用喉咙。我说传道人怎么可能不用喉咙？但是我最感恩的是，其实它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好像一个人进了风浪里面，你发现好处很多。最大的好处是提醒你好好数日子，因为生命的日子不在你手中，在上帝手中。好好活，好好数，真正让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能够在永恒里是算数的，在永恒里面能够被纪念的。愿上帝能够让你我每一位脱离人生一个很大的陷阱，就是在这个浮躁里面，我们还不晓得，直到有一天耗尽我们的生命，也许把你的婚姻也搭进去了，把你正常的感情也搭进去了，把你跟人的交往也搭进去，把你有时间去看看蓝天白云，看看飞鸟野花的时间都搭进去了，我们的人生就变得非常的苍白，乃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一样，一个丰盛的人生。 这是使徒彼得最后让我们看见，神一定会祝福使用各位，但是当我们把生命的船交给他，进入水深之处。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每一位人生都是一个故事，一个 story， 直到有一天是你开我们的眼发现，除非这个 story 跟你连在一起，整个人类 his story 是上帝自己的故事，就不再只是一段历史，是真正奇妙，上帝在我们这样有限可怜渺小的人生里面竟然做了这样奇妙的工作，原来你有极其美丽的旨意要成就在你这个最独特的创造物的身上，你要使用我们，称我们为上帝永生的儿女，在永生里面有极大的托付在我们身上。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每一位谦卑在你的面前，顺服在你的面前，也愿意站在不一样的起点，制高点上来看待我们的人生，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发生，因为你就是那条道路，你是真正永恒的生命，你也是真正不变的真理。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有这样的看见，你大大的使用祝福我们每一位，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一段就停在这里。好，